点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首先和您一起走进联合国。众所周知，联合国呢有6种官方语言，在联合国与会者可以使用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的任何一种来进行发言，由联合国的会议口译员负责将与会者的讲话同步翻译成另外的5种语言。为了做好翻译工作，迅速准确地将发言者的语言传递给对方，因此呢，口译员有着很高的业务要求。首先，他们得广泛了解国际事务，了解联合国的各项活动，要了解自己所需要服务的各种会议的专题内容。另外，他们还要掌握联合国的专用词汇，俗称为联合国体。在紧张的翻译过程中，他们要不仅能够跟上说话者的语速，适应其风格，还要能够迅速判断出可能出现的各种口音等等，并考虑到文化语境，所以扎实的双语基础和文化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联合国口译部的周晓峰议员。最近他走进了联合国电台的会客室，向主持人介绍了作为一名联合国的口译员所必须掌握的特殊技能以及他们的日常工作状况。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周晓峰的采访。 首先呢，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联合国大会事务部的这个中文的口译的组织架构以及它的工作人员的组成、层次的安排。 联合国的中文口译可以说是一支精兵强将组成的队伍。目前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一共有26名中文口译。除了我们的科长以外，其他25名同事的职责都是同样的，就是给所有联合国需要正式的口译服务的会议提供口译。那我们的口译呢，是所谓的双向。什么叫双向呢？也就是我们同传译员需要把我们所听到的外语的发言翻译成我们的母语，即中文、汉语。同时呢，在中国代表和其他用中文发言的代表讲话的时候呢，需要把它翻译成外语。那么翻译成哪种外语呢？联合国大家都知道有6种正式的官方语文，中文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那我们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呢，是英语和法语，这也是我们口译所要依靠的所谓搭桥语言。什么叫搭桥语言呢？即我们中国代表发言的时候，我们中文的口译就要负责把中国代表的发言译成英语或者法语，那么其他语言的同事在听了我们的翻译之后，再把我们的翻译转译成联合国的其他的4种官方语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英语和法语在联合国的语言系统当中地位有点不同寻常。那目前我们26名在纽约总部的翻译当中，有法语的，就能够做法语翻译的有好几位，以法语作为主要译出语的，就是在遇到中国代表发言的时候把它译为法语的有一位，而还有好几位同事呢是能够听法语的发言直接翻译成中文。那么这样的精兵强将也是非常难得的人才。那和其他加入联合国系统的同事一样，我在加入联合国系统的时候呢，法语没有学过，零基础。但是呢，联合国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多语文学习的环境，所以在联合国的培训的语言培训班当中呢，我也是参加了一些法语的学习，目前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希望能够掌握更多的 除中文以外的联合国的官方语文。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26名精兵强将的背景？那么来和联合国之前呢，他们都在哪里呢工作？ 大家可能对于翻译有兴趣的朋友都听说过，在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联合国和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办了一个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那绝大部分目前在联合国系统的工作的资深的翻译工作人员，包括口译和笔译，都是当年从这个译训班各期学员当中毕业的佼佼者。那包括像我们现在纽约中文口译的一些资深口译员，都是这个班毕业的学员。那么在近年来呢，国内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视，所以培训的机构更多，培养的渠道也更多。目前在我们纽约的26名口译员当中，除了有译训班毕业的前辈以外，还有从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毕业的一些学员，比方说我本人就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接受了2年同声传译的培训。此外还有来自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毕业生，还有来自于美国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翻译专业的毕业生，那当然也有来自于这个所谓的民间高手吧，即没有正式接受过翻译院校的学习和培训，但是呢在实践当中积累了大量经验，而且有非常深的造诣。所以我们现在的队伍就是这样一支可以说是来自于各方的达人和高手所组成的队伍。 需要通过怎样的筛选，层层过关才能得到联合国这样口译的一份职位？ 说到筛选，对，正好我也插播一个小广告。我们联合国的这个中文口译部门今年呢就将组织一次语言竞争考试，简称 LCE， 即将向那个是全世界的有志报考的翻译人才开放。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关注在联合国的求职网站即 careers.un.org 上面的信息，同时也欢迎大家查询我们联合国大会部DGACM 的网站，上面届时会有信息来发布。那么讲到筛选，我们口译的竞争性考试呢分为几个阶段。那每年的考试呢每一次考试呢这个有形式会略有不同，但主要的是有简历的筛选、笔陀的考试以及口译这几个阶段。那么当然最后还有一关就是求职的面试。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呢就是第三部分，就是我说的这个口头的考试。这一部分的考试当中呢，会要求考生在听取联合国会议的摘录的录音，在听取联合国会议的录音的同时呢，在做同声传译。那么既有包括从英语到中文的同声传译，也有从中文到英文的同声传译。那么这个题材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联合国总部以及日内瓦以及各个工作地点会主要举行的一些会议的内容，比方说和平与军控啊，还有这个人权呐、发展呐、社会发展等等，题材非常广泛。同时呢形式也非常多样，即有可能是在联合国的外交官做的正式的发言，也有可能是在某次联合国的研讨会上各国代表自由的讨论，也有可能是代表这个针对某一项具体文件提出修改，这个是修正意见等等。 那么在联合国做口译，你觉得同在其他地方做口译有什么特殊的这种差别？你们都来自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联合国的这个口译呢，它的要求的一些基本的素质，对一般口译，社会上普遍使用的口译，有什么大的差别？ 要说有什么大的差别，我觉得首先要有过硬的翻译的基本功，这也是所有的要通过联合国语言竞争考试的考生所必须要具备的。那我这里所说的基本功，无外乎是要有过硬的中外文语言的功底，同时呢要有相对来说比较宽的知识面，同时呢也要有一定的所谓的政治敏感性。这说到政治敏感性呢，就是因为考虑到在联合国的语境当中，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会员国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这个方面 会有不同的表述，所以在语言翻译的时候，脑子里时刻要保持一根筋。那么对于如果是有志报考联合国口译工作岗位的这个我们的翻译人才来说呢，我觉得要时常关注我国外交部的正式的表态，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呢经常关注我国这个大政方针，特别是外长还有总理在重要场合就外交政策所做的一些讲话，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想来联合国的话，对联合国的题材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说到联合国的题材呢，这个的确范围也是非常广，我虽然来联合国已经八年多了，但是也不敢说所有联合国的题材我都非常熟，所以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天天的工作状态，早晨呢开始什么时候进入这个工作状态？那么你刚才谈到了你们涉及的领域和题材都非常的广泛，那么想必的话呢需要不断的充实自己，那么这个充实的强度和这种需要呢到底有多大？ 说到一名翻译每一天工作和时间是怎么安排的，那我想可能不同的同事有不同的习惯，因为我们的确在联合国的口译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每个同事有自己的作息节奏，也有不同的排解压力这个舒缓压力的方式。那我知道有些同事是所谓的早起的鸟儿，一早起来就这个跑步跑马拉松，或者做其他的锻炼来那个释放自己。那对于我这样的有家有小的人来说，早上时间非常宝贵，但是呢我每天早起以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能够尽量抓紧任何的机会来跟踪最新发生的时事新闻。那么当然以前最好的方式就是看报，那么现在更多的是通过电子的形式，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新闻的推送，还可以订阅所谓的 podcast 来听你关心的一些领域的时事新闻。另外呢就是阅读联合国的文件和跟踪联合国的网播，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每天所有的口译啊都应当去做的一件功课。比方说最近安理会啊围绕叙利亚问题有非常激烈的交锋，而且在叙利亚的局势呢也可以说是每天瞬息万变。那么我们如果每天能够抽一段时间来听一听在安全理事会各国代表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特别是搜索一下那些比较具有这个戏剧性的表述，比较具有火药味的那些表述，听听看我们的同事都是怎么处理的，是怎么翻译的，那对你自己的工作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说不定哪天你所听的你所准备的你所想的问题就会派上用场。那么当然每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总结和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比方说联合国大陆架建线委员会在今年这个年初上半阶段的这个会议这个结束之后，我和我们的同事们呢就是针对这个委员会所涉及的一些专业术语进行了整理。因为这个委员会呢我想说明一下，它的技术性非常强，来自于各国的地质学还有水文学还有地球物理学的专家，要对许多涉及到大陆架划界的一些技术性的划界案进行反复的讨论，所以其中所涉及到的科技含量可以说是非常高，有很多东西也需要大量时间去消化。那每次做完会以后，我们都会把在本届会议上遇到的一些难点，一些感到有疑问的地方收集整理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找相关的专家，找在委员会上的中国专家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术语应当怎么处理，应当怎么翻。同时呢也做一些记录，比方说这个问题在本届会议上处理的进展如何了，能够为下一次会议举行的时候届时派到会上做翻译的同事呢提供一个参考指导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联合国口译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团队合作的这样一个传统吧。 在联合国呢英语和法语是工作语言，想当然呢他们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上，中文对于这两种语言来说是不是相对的受重视的程度要差一些，可以不可以说有一种从属感？ 的确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 所以正像我刚才所说的，联合国有六种语言，但是呢英语和法语的确位置呢比较特殊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在工作当中感觉到所谓哪种语言是其他语言的从属，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受众。那么以我们中文，以我们汉语来说，那首先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全中国13亿的老百姓，此外还有在海外的广大的华人华侨，以及众多的学习中文的这个是中文爱好者，包括外籍的中文学习的爱好者，所以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受众。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丝毫没有感觉到矮人一头低人一截的感觉。而且呢，中文也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一门语言，怎么把联合国有许多重要的概念重要的精神用非常地道的中文表达出来，使得中文的受众能够感到一看就懂，一听就能够记住，这也是我们所有在联合国和中文和汉语相关的语言工作者的最大的使命，也是最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同事不管是我认识的口译同事还是笔译同事，可以说都是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动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鞭策。怎么能够体现出我们中文这门语言的魅力，怎么能够体现出所有使用中文的这个中国人和这个华人对语言的掌握能力，这是对我们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我想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非常荣幸，非常能够非常自豪能够站在这个岗位上，能够肩负着这样使命，来为推进中华文化和这个中文的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做一点自己小小的贡献。 在联合国呢，作为一名口译呢，面临非常错综复杂的这种局面，压力呢也非常大，想必呢会面临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都是哪些？ 的确，你说的非常对，在联合国作为一名口译员，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众多的。如果说你只让我讲一个的话，那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发言者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口译要跟上非常的困难。我说这话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根据联合国逐字记录部门对于有逐字记录的联合国正式会议的记录来显示，到2016年，在联合国这些正式会议上，每小时的发言的字数按照英文单词计算增长了将近60%。这就意味着作为口译员，在同样的时间内，你必须要翻译更多的讲话，更多的字，更多的词，我们的工作量也无形当中是增加了将近60%。那这对于所有翻译的要求无形当中是提高了一个台阶。所以如果说把以前的联合国口译称作是联合国口译 1.0 的话，那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迈入了口译 2.0 的阶段。所以所有的翻译都需要再充电，再学习，再提高。那这个语言的速度呢，的确和每一个语言的特点有关系，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但是顺便说一下，联合国的确对于发言速度是有建议标准的。以英文单词来计算，口译建议联合国的各国代表发言的速度保持在每分钟120个英语单词或者更低一点，这样速度呢能够使口译能够很好的跟上发言者的速度，能够很好的完整的准确的而且也是优雅的表达发言者的原意。但是我也知道在联合国的很多会议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会议时间有限，代表的这个发言速度不得不提高，否则的话在规定时间讲不完。那从中文角度来讲呢，这对于我们的挑战就更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文是一门非常经典的语言，可以这样说，表达同样的意思，中文所需要的元音量，所谓的这个音节量，就是这个所谓就是 syllables， 它的数量会少于很多欧洲语言，比方说同西班牙语相比会少很多。根据北外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李长川教授的研究建议呢，为了要配合同传的这个做好他的工作，所以建议中文发言的速度呢不要超过180个汉字，每分钟不要超过180个汉字。这个当然是一个建议的速度了。作为我们翻译，我们当然要努力练好自己的本领，确保能够再快的速度也能跟上。但是的确我们翻译至少现阶段的翻译都还是人，都还不是机器，所以我们也是有限制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一方面翻译自身要加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客户能够予以理解， 刚才呢，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呢，就是机器来进行翻译。现在呢，从书面来说呢，机器的这种翻译呢，投入已经是非常的广泛。那么从口译来说的话呢，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是不是有一天真能够像自动驾车一样，像人工智能进行国际象棋比赛一样，有一天与人旗鼓相当，或者超过人类？ 对于人工智能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所以不敢做太武断的判断。但是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人工智能做的比较好的领域往往是有相对比较明显规则的明确规则的领域。以下棋为例，不管是下国际象棋还是下围棋，围棋规则再复杂，毕竟有一套规则，而且一旦制定的规则不会轻易改变。而语言和人类所从事的一些其他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需要人的感情的投入的一些工作呢，就往往不是这样。第一呢，是可能没有这个非常固定的规则；第二呢，即使有规则，也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语言就是这样一例，大家想必都会感受得到，自从这个因特网普及之后，还有移动因特网普及之后，所谓的网络用语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是对语言的丰富，也是对语言的发展变化。当然不是所有的变化后来都沉淀下来成为广为接受的标准用语。在联合国呢，同样也是如此，会有不断的新的概念提出，会有不断的新的表述方法提出，而各国代表发言的风格，他们的习惯也都不一样。即使同样的内容，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需要人的介入。那我觉得机器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从长远来看，我希望它能解决。我希望能够看到人工智能强大到有一天能够从事非常复杂的原来需要人才去做的事情。但是从比较现实的角度来看，从近阶段看，我觉得更多我们应当讨论的是如何让技术能够更好的来发挥人的潜力。比方说在翻译这个行业，不管是笔译还是口译，希望技术能够更好的来这个提升翻译的效率，提升翻译的质量。比方说是不是可以来替代人做一些重复性较高、可预测性较强的工作，从而释放我们的大脑，释放我们的创造力，可以让我们聚焦于做一些更需要人去做，人可能现阶段做的比机器更好的工作。这是我对一个人工智能或者说 AI 翻译的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在英国呢，王室成员的婚戒都是用一种特制的黄金威尔士黄金打造的。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黄金，19世纪的时候当时有80多家金矿在威尔士一带开采，不过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威尔士金矿就已经全部关闭了。现在呢，威尔士黄金已经十分的罕见，英国王室仅有自己一小部分的库存。其实从材质来说，它和普通黄金没有什么不同，令它大放异彩的是威尔士黄金独有的身份和背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威尔士黄金与英国皇家传统婚戒的关系是怎样的。 威尔士黄金在近100年来已经成为了英国王室的御用黄金。哈里王子的曾祖母伊丽莎白王后在1923年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结婚时，首次使用了来自威尔士的黄金制作戒指，后来它被用于打造三代王室的结婚戒指。在19世纪后期，北威尔士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淘金热，大量开采之后，当地的金矿在20世纪90年代被关闭。正是这种稀缺性以及与王室之间的联系，使得威尔士黄金在市场上如此珍贵。1923年，王室首次获赠这种黄金。 Welsh gold tends to be talked about as holding a value four times that of the typical value of world gold stocks. But when you add in the factor that people are drawn to this Welsh or this British link and the royal link, then it's worth w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去年 0.5 盎司约合 14.17 克的威尔士金片和金粉拍出了近$15,000的高价，而 0.5 盎司黄金的平均价格约为$600。 Gold is a finite asset. That is the beauty of gold. And once we have it, we keep it and we want to keep hold of it. It sells very well in terms of it on a jewelry level, but in terms of when we're looking at it in terms of an investment, ultimately Welsh gold is gold. So it's kind of, it's a nice premium to put on something, you know, because of its aspect in jewelry. But in terms of when we look at it from an investment perspective, if you were to take it to a refiner and get it melted down, it's really no different.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请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和线下活动。好，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